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星期一九点钟到十点钟呢都会有佢㗎啦，就係周少祥祥哥喺度。早晨祥哥。 早晨早晨。 係啦，嗱讲起祥哥呢，大家对佢好认识嘅呢就係环保嗰部分啦，甚话呢就有啲心灵嘅嗰部分呢，食生嘅部分啦，对佢了解好多嘅。以往见到好多呢啲环保嘅议题呢，佢冲出嚟呢就即係 抗议前线嗰度， 抗议示威咁。如果真係了解祥哥多啲，譬如我识咗佢一段时间呢，知道佢读翻译出身嘅，譬如喺大学教书咧，都唔系教大自然环境，系教翻译嘅。 佢都翻译好多嘅文章著作噶，嗬，其实都。 祥哥，如果要你讲你啲历史咧，或者你嗰啲事迹咧，我相信一集都数唔完噶啦吓。不过今日见到你咧，因为你攞单新闻出嚟讲，就话翻译嘅一个故事，或者系翻译嘅一啲误会。 翻译我就好想问啊，祥哥，因为我以前做杂志嘅时候都轻轻有翻译过下，我觉得好难，尤其是专有名词咧，咁唔同地方就唔同嘅译法咧，其实咁点做应该？ 其实咧，你哋想。嗰啲堂咧嚇，我哋就係即係會有特別嘅培訓咯，即係行規係咁樣樣嘅，咁樣樣咧就係點解我要咁樣做咁？好多一般人就唔明白噶咯，成日都話你譯錯啊咁樣，你譯啱咧其實係錯嘅，譯錯又係啱嘅。 邊樣點樣啱錯之分 咧？所以咧，阿祥哥而家咧就想戴翻一頂舊帽，係一個前翻譯課程主任啊，咁我離開咗喺呢度十一年啦嚇。不過我想就係如果我而家讲翻译咧，今晚我上堂咧，听日朝上我上堂，我就讲呢个问题， 是 就系好多人好多细微嘅嘢啦，你知啦，我哋成日都话魔鬼喺细节嗰度啊嘛，你译得好唔好，同埋译得收唔收货，专唔专业，就系、是、一好细微嘅地方，但系细微嘅地方其实好重要噶，你如果唔系咧，大家会误会啦，会出好多事噶， 系个意思都唔好， 好大件事， 就好似呢单新闻咁， 系啦，我就谂起两单新闻，都系呢两日发生嘅、前日咧。我就喺另外一个电台嗰度啦，做紧直播啦，我报个新闻啦。嗱咁啊，嗰日有段新闻吓、就系咧，佢话嗱，你听住佢点报咯？佢话啊，伦敦嘅城市机场咧就发生化学泄漏嘅事件，咁咧就有啲航机冚唪唥，啲飞机喺空中嗰度飞落唔到，降落唔到。嗱好啦，咁我即刻就喺度听，我就乜城乜伦敦有个城市机场，你知唔知城市机场喺边度啊？ 嗯， 系唔知咧。 伦敦系咩？ 所以有搞出个城市机场嘅咧，冇可能噶嘛，系咪？ 佢嘅意思就系即系呢个城市伦敦个个机场。 嗱，咁你作为听众吓，边个机场？ 咁 又嗱，我都系伦敦通啦，我喺伦敦都好熟啦。 都有两个机场， 伦敦有三个机场， 三个机场 吓。最大嗰个咧 ，Heathrow 咧就喺西边嘅，另外喺东南边嗰个就 Gatwick 吓，仲有北边有好少用嘅咧就 Luton， 冇第四个机场嘅，冇可能嘅。突然间呢两年开咗个第四个机场嘅城市机场咁吓，咁咧我就佢报完新闻啦，我就同新闻部即系啱啊，佢报完啦，我就话咩个城市机场啊，咁咧佢就跟住咧就系、是、你估点咧？佢就整咗份嘢俾我睇，就係英文打出嚟嘅，即係佢啲 print out 啊，即係佢喺个新闻来源啦，佢嗰度系写 City Airport of London。咁佢话咁咪城市机场咯，佢话我上个 Wikipedia 查翻译咧就系城市机场啦。嗱，佢系啱嘅， 系 冇人话你译错，但系呢个就唔收唔到货， 仔细咯，系啊， 我觉得收唔到货。咁后来你如果详细睇嗰段报告英文嘅报告咧，佢系话 Western 嘅，即系西边嘅，西边就唔使问就 Heathrow 啦，系嘛？咁呢即系嗰所谓城市机场咧，就系希斯路机场。我哋香港人嘅了解咧就系希斯路机场，你知系边个啦？你实去过添啦，系咪？但我话城市机场，我哋个个拗晒头噶嘛，咁所以其实唔系你译啱同错嘅问题，你译啱咗其实系错咗，错咗就系话唔收得货，我觉得唔够专业， 即系字面就啱嘅， 你照译系正常 嘅。你如果话我译啱啊，呢个系即系我觉得唔够专业嘅负责咯， 吓 你译啱咗都冇用噶，我想讲嗱，好简单啫。如果呢一段新闻喺加拿大出吓，或者系喺欧洲其他地方出，你话 City Airport。我覺得唔得咯，我覺得你要改翻佢做 Heathrow 咯，因為 Toronto 啲人知鬼你咩個 City Airport 啫。佢而家呢嗰段新聞原本嘅受眾係英國人嘛，英國人係人都知道倫敦嘅所謂 City Airport 係邊個。 但去到法國就唔知㗎啦嘛，去到加拿大就唔知道，香港人我哋更加譯埋中文，更加唔知道你講乜，即係咁樣。 所以翻譯嘅人好得意啊！佢哋譯咗出嚟咧，自己睇唔明，但係咧又唔去揾一揾嗰、那個即係究竟喺邊、 我就唔會怪嗰個新聞部嗰啲，我覺得即係佢哋平時好盡責嘅，佢哋咁於是好盡責啊！長哥喺度提一提，佢即刻就係攞咗嚟解釋出嚟啊，咁樣嚇，即係唔係話啱同錯嘅問題，而係我哋教翻译，你识得翻译，同埋译得真系够专业啦，系争咗嗰个层次。咁、如果你上过长哥呢啲咁嘅堂咧，吓、即系我好强调呢样嘢咯。你出得嚟行咧，吓、你真系要做到呢啲嘢足咯。你未学过翻译，就系唔就谂唔通呢啲嘢。 系，同埋都真系要一啲经验啊，要一啲阅历。嗱，你先讲，你有两单新闻嘅，啱啱讲第一件事啦，第二单新闻入边 呢两日咧又系啦吓，咁咧就系阿长哥有个朋友咧就叫黄万正。咁我尊敬佢嘅个议员咧，就话佢做咗好多好嘢咁样。佢嗱，同埋咧，佢写专栏写得好好嘅。佢个英文专栏你有冇睇先 吓？ 我亦就佢就每一次我都睇噶啦。佢系真系好有料到吓。咁啊，佢老公系外国籍人士啦吓。咁佢英文真系非常之好，佢个教得好好嘅。嗱呢一次佢就系出咗一个问题啦。佢咧喺佢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话咧吓，佢就话立法会，你知啦，佢喺立法会又好多人即系唔妥噶啦。咁咧，佢呢次就唔妥邊個咧？係啦，佢唔妥秘書處。 做咩事啦？ 佢話咧，佢喺個 Facebook post 嗰度咧，就係話咧，立法會秘書處有個文件咧，就搞出一個威斯敏斯特。出嚟 威斯敏斯特 系咩嚟噶？咁佢话诶 Westminster 啊嘛，咁系人都知道系西敏寺啦，啊咁佢译西敏咪得咯？有乜理由整个咁嘅威斯敏斯特？ 系即刻唔明咗， 即刻唔明咗啊！ 系即系佢照嗰个音啊， 威斯敏斯特 咁咧，佢于是佢就系好唔妥噶。啊，佢话我提过呢个秘书处几次噶啦，四次噶啦吓，即系以前都系咁啊。你译埋啲咁嘅嘢咁样，其实嗱，长哥呢次就帮嗰边啊。我又系帮秘书处， 点解咧？ 秘书做得啱噶， 但我哋一贯用开系西敏寺噶，长哥点解无啦啦威斯敏斯特咧？ 咁啊，今日咧有一份头条日报咧吓，就系、是、有一段新闻咧，就系佢哋专登访问我哋城中即系非常之尊敬嘅一位才子啊，陶杰啦，就问陶杰就系即系中英文咁叻啦，有呢啲又话搵个仲裁啦，系嘛？陶杰都话其实呢一次咧。阿毛议员系错嘅，就系、是、秘书处系啱嘅，因为人哋嗰、那个咧，呢次提到咧系个议区啊，就系唔系西敏寺啊，嗱、呢个平时我哋叫西敏寺系 Westminster Abbey 啊嘛，嗰、个 Abbey 咧就系、是、一间教堂嚟嘅，即系平时好多典礼喺嗰度举行啊，嘅地方啦、啊，喺市中心啦、啊，而家佢唔系，佢系讲个区啊，嗰一区就唔系西敏咯，就系佢话通常咧我哋嘅译法咧都系照足。有一个标准嘅译法，即系嗱，你中唔中意亲北京都好啦。我自己觉得，我哋行规都觉得咧，系应该跟即系全中国一齐统一嘅。佢、人哋咁译咧，佢系一个个音译出嚟嘅。Westminster 咧，嗱即系 West 就系做威斯敏斯特系啱晒嘅。咁咯，咁唔系西敏寺啊，唔系 Abbey 啊嘛。 如果咁听落去，咁就明嘅。嗱， 譬如我哋好似你哋两位市民嘅反应都系啊，有乜理由啊？西敏咪啱咯。其实咧，你知道嗰、那个个内情咧，就明白佢唔系讲西敏寺啊嘛。 所以呢个问题，正如我上个礼拜都有问我身边同事咧，其实有一单新闻讲到奥地利希特拉嘅故居咁，但系我见到好多报章啊，啲报纸就译咗做希特勒啦咁，都好一段时间 啦。 我就同啲同事讲，我由细个读书读到大都系希特拉噶啦，点解变希特拉？ 咁呢个问阿长哥啦，希特拉啊，希特勒啊？ 你问我咧，我就应该我觉得慢慢要统一嘅呢啲，即系嗱，香港回归咗啦，嗱呢一啲译名 点样 回 归 啦？系啦，啲人会搞政治化啦。嗱，你又帮北京啊咩咁？其实唔系咯， 唔使讲到咁深远嘅。 但系大家都有咁嘅感觉咯。嗱，我哋而家我呢个系非常政治敏感啊，因为好多人而家要保卫广州话啊嘛，即系我哋讲广府话。咁喺廣州嗰度，佢哋都已經搞咗好多嘢啦。咁我哋香港好多即係嘅譯名咧，一早已經從內地係脱曬軌嘅。香港有香港譯，台灣有台灣譯，大陸有大陸譯咁樣啦。咁啊，將來我哋會唔會統一一啲咧？好深下咁啊！即係我哋譯碧鹹咁，係明明錯噶嘛？嗰個唔係鹹字嚟噶嘛 ？H 唔發音噶嘛？ 即係貝克漢姆咁 啊？琴啊，係應該係貝克漢姆啊嗰個啊嘛。咁我哋但係我哋香港人叫慣咗，而家我話唔好 用碧咸咧就俾人鬧爆啦， 好難講， 即係咁啦，即係講嚟咧就好好玩嘅， 好型嘅配合 喎，又講下咯， 得意呢個。 咁所以咧，長哥即係今朝咧，佢老本行啦，攞翻佢呢一個翻譯嘅呢一部 上咗堂翻譯堂， 係啊，呢堂係好高端嘅翻譯堂， 我諗係嘅。喂，邊個會唔知啊？我諗讀好多讀過書嘅人都知道咧，即係你望住嗰個文章，即係自己識解啊，英文即係自己識，但係譯出嚟你又唔曉譯嘅嚇。有啲 新潮流就係用即係受者嘅取向，我用家嘅取向。我而家要遷就你，你明白咩叫希斯路機場啊？就唔好理要原文啱唔啱，即係你我傳達嘅信息嘛。 係， 即係我想你最快知道邊個機場出事啊嘛。 係 ，OK。咁所以呢個部分咧，嗱，長哥嘅老本行啦嚇，就係呢個翻譯啦。 好嘢，袋咗嘢落袋啊！真係， 真係上咗一堂。 冇錯， 我知道咧，佢仲有幾個本行嘅嚇。一間翻嚟咧，呢個本行咧就真係近年嚟啦，即係好多人對佢認識就係呢個部分，講到食生啊。今次咧唔係淨係指佢自己講嘅，咁啊成日我都質問佢啦，長哥點解你要咁諗噶？喂，你解釋下，你講啦，成日你都咁講嘅。長哥有時就下次講，下次講。今次咧，終於咧就講下呢個部分，講食生，帶個朋友上嚟同我哋傾下偈。 可是你的生活 经 每日健康一小时。 剛才我就話啦，我預告咗呢個時候呢，長哥會帶嘉賓上嚟，因為每一次講食生嘅部分呢，我都成日挑戰佢嘅。點解呀？點解呀？長哥話搵一次詳細慢慢講。好，今次呢就詳細慢慢講食生嘅呢個部分。咁今日呢，長哥搵咗一位朋友上嚟嘅。早晨啊 ,Felix, 早晨。 Hello,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 長哥講不如聽另外我嘅朋友講下。 係點解你要搵 Felix 上嚟嘅呢今日啊長哥。 因為 Felix 呢啱啱做咗一個完成咗一個報告啊，咁率先呢喺我哋呢個台嗰度啊，即係公布下咯，聽下佢研究咗啲咩嘢。 關於食生嘅報告係咪啊 ，Felix？ 都可以係咁講啦。 嗯，同我哋講下。 好啊。 不如 Felix 講下你自己先啦， 介紹下我自己先係嘛？ 你嘅故事先啦，無啦啦點解你會食生？ 好啊，好啊。 緣分 點？因為長哥係嘛？ 係啊，絕對係因為長哥嘅，因為我其實畢業二十年之前咧，我就已經睇長哥啲書。咁嗰陣時睇咗生活價值啊，即係另外一個生活價值咁樣，咁覺得好中意啦，但係嗰陣時又唔夠。环保结咗，其实都冇实行到。咁啊，廿年之后咧，我生咗小朋友啊，咁啊凑仔啦。咁你知啲妈妈梗系会关注一下。 哇！你唔讲唔知道，原来你系妈妈嚟。 系啊，我已经有两个小朋友。 系。 咁就去关注一下啲小朋友的健康。 好似个青春少女。 系。咁就有朋友话：喂，长哥介绍 ，send 咗条 link 俾我。一日日食蕉。咁我话吓，好耐冇睇过长哥啲书啦。咁我睇下日日食蕉搞乜鬼啊？咁啊食生乜嚟噶？咁我就 click 上去个网页睇。咁我觉得好有趣，食餐。呢个 concept 搞乜鬼咧？ 呢啲系有趣行先嘅， 系啊， 少数人 系 有趣行先。 顾之然系认为啊，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嘢系啱我小朋友用啦，因为妈妈嘛，新手妈妈咁，梗系希望健康啦。咁所以咧，我就去咗常哥嘅一个私房菜食嘅，咁个食生私房菜，咁揾埋我老公一齐，咁同佢讲，我哋食斋啊，不如试一日，咁佢哦好啊，咁样，咁去到都唔讲俾听食生噶，咁试落去咧， 我仲谂住啊几好喎，呢个老公同你一齐试，原来你未讲， 系佢就求其啊。佢諗住都係啲齋鋪啊，中式嗰啲齋啊咁樣。咁食落去呢，我哋覺得好 amazing 嘅。唔係啊嘛，食生即係食生可以去到咁嘅一個狀況。 咩狀況啊？ 係一個好似好 decent 嘅一個西餐廳，西餐嘅。咁由有 drink 啊，有前菜啊，跟住做 main course 啊咁樣。咁啲意粉啊，或者啲蛋糕啊，係好出色到你。即係覺得係完全係好靚五星級餐廳咁嘅一個係一個好靚嘅 咁第一印象已經好好嘅咯。 係啦，就覺得係直頭係覺得好神奇。 咁你咪食慣日本嘢咧，所以你覺得食生冇問題，生嘢冇問題咁樣咧？ 我係有少少猶豫，但係基於一個諗住健康同埋一個 有小朋友 啲好奇啊。 老公咧，老公點啊？老公咩反應？ 老公覺得嗰餐真係正，真係估唔到。但係咧之後就有啲唔同啦。當然即係 execute， 因為我就。真係即刻試嘅，我見到正喎，跟住我就再參與下長哥當時係佢嗰個團體搞嘅活動啊咁樣，咁跟住我就去養啲水黑飛蟻啊、益生菌啊咁樣開始啦，咁跟住小部分試食生 green smoothie 啊咁樣，咁就一直到而家有三年咯。 嗯，系啊，咁我系都，其实我系开头试一两个月之后，我就觉得一个好 amazing 嘅，可能如果其他听紧嗰啲咧要减肥嘅女士咧，即刻就会走。 其实我想问下你先啊，即系我，因为我系属于大食嗰一批咧，我成日觉得食生系唔够饱嘅，你系本身比较细食，所以你 OK 食生 嗰啲，我系劲食嗰啲人嚟噶，系好食得嗰啲。 睇唔出啊， 系咯，系啊，或者俾啲例子你仲惊人。 咁唔需要即系一个即系过程咁样，又好大食，跟住然之后你突然间食生，个感觉好似由以前好大份量，跟住到去。好輕巧嘅一啲即係進食嘅習慣咁樣。 冇，我都係依然好大食嘅。我食生嘅時候，但係當然係要一個過程啦。尤其我陣間同你分享咧，我做咗嗰個 research 嗰度，咁你仲會比較更加了解。咁快講我嘅經驗先，嗰個咧就好 amazing 嘅，吸引下大家聽。因為我生咗兩個 BB 啦，咁之前其實身形都冇乜變化，個面嗰冇乜變化，但係身體就由以前24U 咧，就變咗著30嘅褲啦，即係我老公嘅褲都著到咁樣啦。咁我就已經將嗰啲瘦嗰啲褲咧，已經俾曬我姐姐啦。咁諗住我呢一世都唔會即係翻翻轉去嗰度。但係咧，我食生之後一個月，啪一聲瘦曬嘅。 瘦幾多磅？ 我其實係冇磅重嗰啲人嘅。但係我條嗰啲褲全部唔啱啦。跟住我就買翻啲廿。 人家即係攞翻。 本身係幾多？本身係幾多？本身著幾多嘅？ 本身咪30咯， 24、30，跟住 即係啦，跟住 再褪翻轉， 係啊，褪翻轉頭。 O K， 即係健康嘅先。 係喎，我自己生咧由31變咗28喎。 係。 係啊，好明顯喎，以後就28。 係，但係啲聽眾就係問啦，咁你嗰種瘦法係即係健康㗎嘛？有活力㗎，而唔係虛㗎，係嘛？ 因為我住唐楼嘅， 系 五层楼嘅。咁嗰阵时我小朋友细嗰个仲系两岁嘅啫， 你仲要抱佢。 系我抱佢行嘅。咁我其实点解会咁关注？除咗小朋友之后，嗰阵时我都一把年纪，你见我毕咗业廿年啦， 咁夸张。 你咁讲系好烦啦。咁所以咧，我其实行楼嘅时候，我系好感觉个步伐好重嘅，个人好重。即系食完晏之后，劲瞌眼瞓嗰啲咧，即系都市嘅嗰啲咁嘅小毛病，我都有嘅。但我最大嘅分别系我行唐楼嘅时候，冇晒嗰啲疲倦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行啱咗路，呢一条系一条即系啱嘅。即系问题，我要点样再 fine tune 翻适合自己咧？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超正啊！ 一开头要点样去适应咧？吓，点样适合？你话所讲嘅 fine tune 即系一个调整啦，点样调整咧？ 系啦，咁呢个咧就真系有一个过程嘅。不如我再分享一下我个 research， 你再分享一下。 因为咧我自己咧就做咗个 research， 访问咗六个咧食生人士，咁佢哋都系全部我有筛选过有啲经验嘅啦。因为佢哋大概起码系两年以上食生经验，有70.5%以上系食生，甚至乎系全食生嘅。咁我就自己做咗一个咁嘅 research。咁其实都系受惠于我自己嘅，本身我自己系有 Exekiel 呢个食生方法嘛，自己实行紧噶嘛。咁其实中间都会有啲困难啊，或者疑问嘅地方，咁我都想睇下其他食生人士系点样嘅。咁样系啦，咁其实讲到咧就系点样由一个正常嘅飲食去到一个食生嗰下嘢咧，其实系一个几有技巧，同埋都几特别嘅过程嚟嘅。因为咧，可能长哥有讲到咧，平时都有讲排毒呢样嘢咧。咁其实食生，我哋点解食生最基本嘅原理系呢一种食物适合人类啊嘛。同埋呢啲食物系有酵素，系新鲜嘅水果，我哋嘅肠脏系最适合消化呢啲。咁但系你知我哋以前有，其实我都系最中意以前系最中意食烧肉啊嗰啲咁嘅烧鹅啊呢啲正常嘅飲食啦。咁而家去到咁样嘅阶段，其实你身体里边都积咗好多叫毒素或者唔好嘅嘢，其实佢系要排开，你先可以再重新。接受自己嘅，咁变咗呢度咧就会有一个排毒过程啦。咁其实我同其他人一样啊，都会有可能有唔适应啊。咁其实我觉得咧，比较起我访问嗰六个人咧，我其实就算比较好。你可以用下佢哋嗰个感觉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会劲流口水、鼻涕都流啊， 会咁嘅， 好辛苦噶。 有冇发烧啊、头痛啊嗰啲啦，脚软啊、 手软、脚软啊，有啲就会净觉得自己濒临死亡啊咁 样。我嗰时又发冷。 哇！听到呢个部分好似好恐怖， 已经觉得自己唔适合就会想停。 嗱，不如咁先喺度停一停， 冇错， 等我冷静一下先。一阵翻嚟，我仲有大把时间可以继续 再讲埋过程啊。 好，原来生活好 快乐。九龙龙尾嘅天气预 合广播， 我知。 每日健康一小时。 剛才呢，今日我哋嘅呢位嘉宾啦，就係 Felix， 佢剛才就话佢食山嘅即係个过程啱啱开始嘅时候呢，嘩佢出现嗰啲症状真係吓到我。 有啲人係口水鼻涕都流㗎喎。 係呀，有啲人就口水鼻涕又流 啦。直接以为自己会死㗎啦。 佢讲又会咩出啲风冷呀、湿疹呀，全部出晒嚟啦。嘩，我剛才喺度听喺度諗呀，如果我即係我哋咁嘅情况嘅话， 我立即停跟住入医院。 係啦，我就唔敢搏落去啦。点解你当时又会继续落去㗎啦？ 係呀係呀，咁就要同大家讲下，因为呢一个都系一个几大嘅议题嚟嘅。咁、不过咧就系、话讲之前咧，其实有睇每个人嘅体质好唔一样，因为其实咧呢一个系基本上我自己觉得系一个自我了解嘅过程。因为当然啦，我亦都鼓励如果人嚟食生之前咧，要睇一多啲之前旁边嘅朋友嘅分享啊，睇多啲肠科嘅介绍啊，系啦，你有咗个心理准备，知道食生系一回咩事先，即系佢唔系一个神奇嘅灵丹，你食咗即刻嘣就变靓咗，虽然有23腰变30腰变咗24腰咁样。咁但係呢佢都係一个你要自己清楚，譬如你以前食过啲咩西药，你曾经有啲咩问题、透过呢个食生嘅过程，你渐渐你以前嗰啲嘢呢，所以个毒呢毒素呢就会排返出嚟。所以你咪会 experience 返你经历返你之前啦，譬如我之前有湿疹嘅，咁可能而家就会 发返出嚟。咁 係呀，少少啦。其实你要知道呢一个身体俾你嘅症状其实系啲咩事先。其实佢系只不过系排返啲毒出嚟、然后返出嚟。其实佢唔会系一个系，因为我哋其实几唔认同西医㗎。即系譬如有呢一啲就等于系一个病，咁我哋即刻食西药就冚咗佢。咁、其实冚咗佢，佢并未医好我㗎嘛，佢只不过喺身体里面藏咗。咁反而你透过食生嘅过程，你自己身体喺度疗愈，即系搞返掂将啲垃圾抌返出嚟啫。咁你抌垃圾嘅时候梗系会臭啊，梗系会比较不适㗎啦。咁、但系正如一样，清咗屋企嘅垃圾桶，清完之后都仲有浸除噶嘛，走廊咁慢慢就冇咗啦，系啦。如果用一个咁嘅简单嘅过程了解就可以啦。咁我当时系有信心嘅，因为有睇咗好多咁嘅资料。 但系搞几耐啊？呢个过程？ 我其实我自己嘅症状唔系好多，因为我咧以前病都系会系啊，就好多时候会有痰啊、失声啊，又搞可能个零两个月都系咁。咁我系有一啲类似伤风呢啲咁嘅症状啫。系啦，咁我而家有分享嗰啲就系话我之前做咗。个 research， 我有兴趣其他人食生食成点啦。咁佢哋就有唔同嘅症状，例如湿疹发作得好劲啊，同埋呢个过程唔会你发一阵间就会好翻噶。如果你系持续有信心地食生嘅话咧，呢一个系一个反反复复嘅过程。咁就睇下你本身嘅底子系点样啦。可能你以前食好多西药啊，或者个生活都真系麻麻地啊，即系食嘢食得真系好过分咗嘅，咁咪会长啲咯。如果你以前都比较检点啲，咁可能会短啲，或者个症状会少啲。 但佢反复嘅，系咪都系有一日会终止噶？如果呢一世人都 keep 住反复，咪好难搞。 通常咧，我哋呢个过渡期咧、就系话一年一岁咧就一个月，即系咩意思啦 ？Rachel 而家16岁啊吓，咁你就要 长 十六个月，十六个月 吓。咁咧学到嘢， 咁阿长哥咧宣布咧吓，我觉得好开心啊！我食生嗰阵时候63岁啊嘛，咁啊虽然63个月啱唔啱先？而家啱啱过63个月啦，即系前上个礼拜我过63月，即系理论上咧。平均嚟计咧，我就已经过咗个过渡期啦，即系挨完咗嗰个时间。 但你应该好啲嘅，长哥，因为食咗好长时间嘅即系素啊嘛，系嘛，食咗好长时间斋。 同埋咧，我知道咩事，但系我又蚀底。 你蚀咗咩？ 60几年嘅积毒吓，即系我10几岁嘅时候，我爸爸猛咁喷 DDT， 嗰阵时嗰啲咁嘅毒咧，我食咗咁多味精， 哇，所以发得 即系等，所以咪要时间长咯，即系都系一个个人。 咁咁啊 ，Felix， 你自己用咗几耐时间过渡呢个时诶过渡呢一个时期咧？ 其实我嘅症状认真唔系好明显，就是、有我啱啱讲话啲伤风感冒嘅状况。咁、其实我估可能系少个半年度咧，我自己就觉得都冇乜咁嘅情况。 但系你屋企人唔会叫你，不如真系停止佢啦，睇医生啦， 唔会啊，我先生都几鼓励噶，即系佢几有佢。佢其实你某程度上话鼓励某程度就可以话佢袖手旁观，即系佢有我去做。因为我中间试过因为我哋除咗食生之外，我哋仲有其他排毒嘅状况，即系断食啊啲噶嘛。咁我都试过断食啊咁样。我以前20几年前我睇咗断食嗰本书，我好惊嘅，又唔敢试。但系咧就系、因为同长哥去接触多啲，同埋同啲有经验嘅食生人士接触多咗，咁我今次真系我第一次嘅食断食就4日。 唔食嘢就飲清水嘅。但係你咪我老公話我半日都唔得，我即刻手軟噶嘛。我其實都有印象，記得我以前食肉嘅時候咧，食半日冇食到中午飯或者早餐，你咪有啲暈，有啲暈嘅感覺嘅。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原來個自己有咗信心，同埋真係咁 execute 係另外一件事。我就真係四日係飲清水第一次試。但係我都依然抱兩個仔行五層樓，係冇事。跟住我同我老公講：你睇下，我好似仲好過你個狀況咁樣。 但係会唔会真系会揾医生 check 下个身体，睇下系咪真系证实系 OK 嘅咧？ 即系 嗰 刻 健康 就死 梗 啦！如果你 系啦， 你揾西医 check 就 死梗啦！因为你身体里边冚唪唥都乱晒大龙啊嘛！嗱，即系好似你间屋装修紧咁样，你揾人嚟而家系度下噪音。 咁如果我唔系食药咧，我纯粹 body check 会唔会好啲噶？长哥，即系 body check 睇下食生对我身体有咩影响，咁得唔得噶？ 你咪过咗即系过晒呢啲先咯。 哦， 好似而家咁吓，而家我 检查就 过 晒先， 系可以抽下。血啊，睇下你咩个系咪？我见到有啲朋友都系咁做，但我自己冇嘅。本身我自己对西医就麻麻，因为我觉得，与其相信佢俾粒药丸你，又唔知里边嗰嚿系乜嘢，又吞落去嘅感觉，其实我本身就系唔系咁喜欢。咁尤其系食生之后，咁就系几比较接受到身体自己能够自己疗愈。咁而我的而且确过咗段时间之后，我身体系好冇嘢，同埋我啱啱讲到我行楼梯嗰种轻盈嘅感觉，俾咗我好大嘅信心啊！就是原来我咁食咗之后，成个人系精神晒，冇黑眼瞓。咁我觉得呢嚿嘢系，即系我觉得嚟讲系好好神奇、好正嘅咯。咁我分享下我嗰个 research， 我 系个研究 系啦，嗰个研究，佢哋嗰六个人都系有呢一个咁嘅过程。其实我觉得几感动嘅，即系我好似你啱啱咁讲啦，即系其实食生好多，大部分人听到就好惊食生冷唔 OK 嘅，食咁多水果，尤其系都好大部分中医系咁讲，系啦，好似我老公咁唔食肉又唔食饭，冇力噶，会软。其实呢啲症状，我坦白讲，我觉得系嘅，我都承认系嘅。甚至乎我都觉得人身体真系有为寒底热底嗰啲嘢。但系佢点解有呢？系因为我哋之前咁多年都饮食呢个熟食啊嘛。咁我哋系积落嚟嘅嘢嘛。譬如你由细到大特别中意食麦当劳或者炸嘢嘅，咁你可能身体系会系咁。咁你可能细细个有啲咩伤风感冒就会食西医啊，食西药嘅。咁你可能个身体又会咁。即系我哋每个人嘅身体都有自己嘅历史。咁点解我觉得食生呢样嘢正就系、是，原来咧，当你睇清楚之后，你翻转头，我有啱啱讲嘅症状，有手软脚软啊，有发疹出嚟，我唔惊咧，系因为我有个信心喺度，我知道我而家身体系有呢啲嘢啦，俾个机会佢讲，即系你好少俾个机会个身体讲嘢噶，系有乜嘢伤风感冒，你啊去食个西医一冚就停噶啦嘛，你见到我哋卖广告嗰啲咧，乜乜数咁啊，一食落去就唔流鼻水，仲可以精神做嘢添咁样。其实根本上你身体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食生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你有它，有身体被反应你，然后你感觉去。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真未去到真是哇好恐怖不得了，我真的死亡边缘。但是你死亡边缘你问一问，是你心态觉得死亡，你真的身体死亡，你只不过攰少少啫，是不是？即是你有些疹出来啫，是不是？即是流鼻水啫嘛，是不是？有痰或者咳啊，讲不到嘢啊，即是少失声这样啫，即是不用死的嘛，是不是？那么既然有这么多人试过，我再给多自己半日机会呢，那我再喝杯水休息呢。好似好啲喎，半日。咁我再睇多一日咧，即系我觉得其实系你身体同你讲紧嘢，点解你唔俾少少时间佢咧？即系既然你都同佢相处咗咁耐，点解我哋要去睇西医或者中医咧？即系我点解要行呢个 way 咧？咁我系认识咗食生之后，就多咗呢啲咯。 但有啲朋友可能问噶，咁系咪每个人都适合食生咧？同埋我身边有啲朋友咧，系好中意讲科学数据，你乜嘢咧？即系同佢讲乜嘢？嗱，你俾证据佢咧，咁佢你就讲得通啦。如果你俾唔到证据佢咧，你就唔使同佢讲。咁点样可以令到呢啲朋友又可以知道即系食生个好处咧？ 系啊，都可以同你分享，又系我嗰六个人嘅访问。其实有阵时咧，我哋其实觉得几得意嘅，食生同埋食素有轻微少少唔同嘅人嘅本质同埋质，即系可能喺好多睇问题上边。咁食生都系食素嘅一类啦，不过系再系元素生食咁解。咁食生其实我觉得都几睇缘分，好似你啱啱讲，我哋似乎唔系太过想话即系说服人俾啲咩数据。咁但系的而且确自己成为一个例子，即系我好愿意分享，甚至乎我其实同其他朋友佢哋都会系，即系嗰六个访问者佢哋都话，其实佢好容易有朋友嚟问佢你搞紧乜啊？点解一齐食饭喺度食水果？佢同佢分享，但系就好少会特别去说服，因为呢个一个几大嘅缘分嚟嘅。尤其啱啱长哥有讲啦，其实最终食生咧就系一个你自己去 訪問自己身體同埋了解身體嘅過程。每個人講唔定，有啲人係食到好多西藥，佢係真係可能唔適合突然間失。即係即刻轉食生，或者佢本身身體嘅體質有啲問題，佢係真係唔適合㗎。可能你啱啱寒熱寒低熱底一啲，咁冇個冇人知道你本身嘅故事係乜。如果你單憑我啊 ，Phyllis 啱啱話好正30變40腰嗰個就衝去食生嘅話，可能你體驗到嘅嘢係好唔一樣。 30變25腰。 係啊，但係嗰個原則就係話，你知道點解食生，因為我知道呢一樣嘢適合人類嘅腸胃。點解食生係因為我哋熟食冇曬酵素，所以我哋鍾意食啲新鮮嘅水果。你知道食生嘅吸收是最好的，因为食熟食的食完之后你要瞌眼瞓，你用了大量的能源去消耗你食熟食那餐嘢。但食生你可以即时到你自己的身体。你知道晒呢啲原理，然后你行呢一个啱啱话紧排毒的时候，你俾少少耐性自己的身体然后去感受。如果你觉得真的好唔得，好唔掂，咁你咪慢慢食翻嘢咯。即系咪即刻就要去食一个西药去停佢咧，或者系做啲乜嘢？呢个你就要有多时间去谂。咁变咗我唔系摆一大数据出嚟话食生几靓省靓嘅招牌，然后你嚟信啦。我谂唔系咁，而系我哋多啲系同朋友分享，又等朋友去认识。你首先唔好信晒我讲先，你听完我讲觉得有啲兴趣， 上网搵下 了解 下。 其实我当时就系咁，我睇咗阿长哥，我又睇咗一个新谷云十嗰、那个西医嚟噶，做日本人吓，照肠内镜嗰、那个，上 YouTube 都睇到嘅。咁我又睇咗佢一扎书，佢唔系完全赞成食生嘅，但佢几乎都有七成食生。然后佢赞成食新鲜嘅嘢、摄取嘅嘢，跟住我又睇到台湾好多食精力汤啊、防癌啊、医癌，其实佢都系个原理最基本，佢哋唔同派别噶，但系都系话食新鲜嘅嘢，并且占你嘅飲食好大嘅比例。 系， 所以呢一个就系个重点。你明白咗呢嚿嘢，你俾啲时间自己，唔需要说服其他人。当你慢慢做，有人见到你，好似我身边朋友，咦，好似真系 OK 喎，精神喎，啊系 OK 喎，鼓励唔到，即系完全比较肥啲嘛。啊，原来你生多两个啦，咁佢哋有少少信心想试下啦，咁 又靓咗咯， 咁样系咯， 所以可以即系循序渐进嘅，唔好一听到嘅时候啦。最紧要就好似你咁咯，你当初嘅态度就系、是，哎哟，我有兴趣，我上网揾先，我去睇，我了解咗先至去做，循序渐进咯。但系我想问一下，即系其实讲紧食生嘅，唔一定要全部即系全餐，即系整全部嘅飲食都系食生， 半生都唔得， 系啦。即系或者你话七成嘅系咪都 OK 噶？ 当然会比你而家全熟嘅状况会好咯， 系。 即系我自己嘅谂法就系、是、个比例越大咧就会越好。至于你系咪真系去到100%咧，其实有更多嘅考虑嘅因素，或者你自己要配合到你自己嘅愿望。因为我觉得食生之后最紧要一样嘢，大家都系为身体健康嘛。 系。 但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系第一你精神健康，你真系。即系愿意呢一样嘢，你相信，然后俾信心自己去试。咁如果你过唔到呢一关，你系我纯粹我好健康，但系我就劲食，但系好唔中意望住隔篱嚿叉烧，又好中意。咁你其实心态上已经唔健康啦。咁所以其实就唔好嘅。咁不如你容许多少少空间俾自己，拉长条线都一样可以达到。咁你咪食。如果唔系，我都依然系希望食少少肉或者熟食嘅。唔紧要，喺你个生活里面，好似我都系咁噶。我都有个家庭生活，我同小朋友一齐。咁我夜晚去奶奶度食饭，但系佢都完全配合我，喺屋企已经由之前可能有几碟肉，再加菜变咗菜肉咁样。 哇，好好 啊， 其实 系啊，咁样你其实我都系要同佢食饭，但系我就食熟食嘅，咁我就食多啲菜啦，咁样。咁呢个咪系你配合自己嘅时间。 但我想问下两位啊，即系包括长哥啦，就系即系假如系一啲朋友，佢哋真系全部已经食生噶啦，咁但系可能真系有阵时就唔到嘅，嗰一餐半餐可能佢要食一啲真系熟食嘅嘢，或者系食生以外嘅食物，咁会唔会肠胃唔舒服，跟住导致？做不適的情况出现的有 一般来讲如果你不是吃得太夸张就没什么事的一个个人又是你也是个你自己的信心的问题大致上没什么问题的你不要突然间吃回一些好 有些 所谓 overcook 就是又煎啊又炸那些那些、 哦、 你如果吃回一些小譬如番薯啊或者是米饭啊炒菜没什么问题 轻轻一 点轻轻一点 不过听到今天呢听到 Phyllis 佢嘅故事咧，令我谂起即系旁人支持都好紧要噶。头先佢系啦， 奶奶啊，跟住 奶奶 咯，好彩咯， 系啊， 老公唔施压力， 系啊。 咁老公啊，或者仔仔啊嗰啲，其实有冇受到你影响嘅咧？可能佢未必跟随你啊，但系佢生活习惯 食多咗咁咧， 有。 我个仔其实好明显噶，我两个仔就我只能够控制佢早餐嘅啫。咁、我净系早餐系食生啊，食 green smoothie 啊，食水果。咁基本上咧，嗱，佢哋一个喺幼稚园啦，一个小学啦，小一而家小三啦。咁佢哋基本上系三年都冇睇过医生，我哋三家，我哋全家人三年都。 是真的冇病冇痛，但是你有病不看医生觉得治愈先、 我就真的冇病冇痛，我的小朋友有少少伤风感冒咁样，但冇睇，但佢都好短几日里面痊愈。咁你知道而家小学啊、幼稚园都好多传染啊、感染嘅，咁佢就基本上系冇乜。好大影响咯，咁系嘅，佢有试过一两次发烧啊，同埋少少口水鼻涕啊嗰啲咁，但系我都系冇睇西医嘅，咁我系饮水等佢休息咁。 但系小朋友肯即系食生果，我细个都唔好食菜生果嘅，点样可以令到？不如我哋嗱喺呢度休息一阵，转头讲下点样令小朋友可以试下呢个第一步啊。 哦，原来 生活好快乐，广场节目丰富，包括 因住俾卡 Q 啊。 有活动想介绍俾大家嘅，就系我哋台啦，新城资讯台同埋职安局合办嘅职安行多步步行日记职安件 T 恤设计比赛嘅颁奖典礼咧，就喺11月6号星期日咧，就喺昂坪市集举行噶。咁参加者咧仲可以免费咧搭单程嘅缆车一次，做多啲运动，行多啲嘅人都健康啲嘛。如果想知多啲啦，即系更多嘅步行日嘅详情嘅话咧，可以上以下呢个网站啊，就系 metroradio.com.hk/oshc。CWALK 或者是打3698-7335 3698-7335呢就可以查询更多的啦。 每日健康一小时。 继续翻翻嚟咧，就每日健康一小时咧。头先咧就讲到有少少小朋友佢哋即系食生嘅呢一个嘅过程啊，点样可以吸引佢哋？可以简单啲同我哋讲下。 好啊，基本上咧就你可以整得好味啲嘅，譬如例如我哋平时食嘅 green smoothie 啦，落菜叶落蕉之后咧，其实如果你落下啲芒果菠萝捞落去咧，嗰种味酸甜酸甜咧，佢哋会特别中意食咯。咁有阵时你可以唔好成日都绿崩崩咁嘅，我有阵时间唔间中咧，我就换下橙啊，加啲杞子啊，加菠萝。落啲芒果啊，咁变咗好似橙色咁样咧，你又觉得有啲唔一样喎。咁我同佢讲橙糊糊啊，咁佢又会试下， 系蓝色泽同味道嘅吸引啊。 系啊系啊，又或者有啲益生菌嗰啲咧，我哋做完二次发酵，做啲水果落去咧，系一啲水果汽酒咁样噶。咁佢哋就觉得好味啊，成日都话我要饮益生菌咁样。 好似好大坛嘢喎，朝早系咪需要好多时间去准备嘅咧？ 纯熟咗之后，其实系快过你煮一个即系譬如一个面啊、通心粉咁样啊。因为其实你啲菜叶你之前嗰晚洗咗或者即时。如果我啲系有机材个好快嘅啫嘛，咁然后就摆蕉落去一个 blender 咁样搅烂，嚓一声咁就搞掂噶啦，系咯。咁我通常会再拌咗少少水果咁样，其实系好多方法嘅，你可以嚟我哋迟啲同你介绍啊食生节嗰度，因为小朋友咧，譬如尤其系雪条啊、雪糕嗰啲啊最正，我个仔成日要成日追住啲雪条有味啊，妈咪嗰啲咧，即系例如我都系用香蕉啦，我用牛油果啦，用椰枣啦，咁加少少可可粉做出嚟嗰啲全咧。潮嘅雪条咧，佢哋好中意食噶，系好多呢啲计仔玩嘅。 系啊，我个孙女都教咗我好多嘢。原来咧，小朋友天生就中意食呢啲嘢嘅。你摆下蕉喺度咧，啊，佢就自己会搣；摆下牛油果喺度咧，佢就咁啜吓咁。即系你唔使教佢嘅。个关键就系、是、到佢大咗，譬如去到小学嘅阶段啦，佢已经食咗咁多熟嘅嘢啦，个食惯啲煎炸炸，佢中意食咗嗰啲嘢咧，咁啊靠两样嘢，就系第一。你周围啲大人吓、啊，如果你大人食得健康咧，佢见到睇你个榜样噶嘛，你个个都食嗰啲，佢就食噶啦。第二就系、是、啦，小朋友咧系用只眼食嘢噶，即系话咧摆得得意就得噶啦，系五颜六色啊，砌啲嘢出嚟啊，搞啲古灵精怪嘢，系啦，系佢系用只眼去决定噶，咁咯。 咁食生节系咩嚟噶？ 系咯， 等我介绍下。咁我哋今年系第三届食生节噶啦，咁我哋食生会咧就系、是、会邀请咗全港有好多唔同有有机啊卖有机物品啊嘅商户啦，同埋咧最精彩系咧请咗中医师李宇明博士同埋咧西医卢丽爱咁样咧分享一下对佢哋对于食生有啲咩谂法，例如可能好多人都会问我喂食生够唔够营养啊，咁西医可能会同你倾下啦，咁又话食生会唔会怕噶，哇食咁多寒凉嘅嘢搞唔掂个身体，咁李宇明博士又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咁 除咗 系啊可以问，同埋咧到。又有好几位咧有经验嘅食生人士分享佢哋嘅故事，即系精彩过我，咁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最紧要咧就系我哋今年有个食生墟，同旧年又唔同，因为今年再搞大啲。咁我哋有好多食生厨师， 佢就示范下，可能有啲厨师就好似你啱啱讲啦，小朋友可以食啲乜噶，又或者上班族想嗱临快快脆脆食少少食生嘅美食嘅话，我可以点整啊？咁我哋有好多厨师示范，全部免费，又可以食，又可以有资讯听，好好玩。 仲有奖抽添，我见到啊。 系啊，有100万咁少，唔系1万嚟， 因为贪小便宜我 系10000蚊嘅礼物，我哋可以啊，到时做大抽。 不过最紧要就系即系喺里面好多专业人士俾意见我哋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就即系留意住啦。第三届嘅新心灵香港食生节，咁喺里面咧问多啲，知清楚先是第一步。 其实今日咧，即系无论系长哥又好啦，定我哋今日嘉宾啊，就 Phyllis 都好啦，佢讲咗好多关于食生嘅啲概念。其实呢个部分咧，譬如长哥佢自己都系噶，佢又食素啦，之后再落嚟即系呢个食生嘅部分咧，好多人都我谂系俾过好多意见佢，或是听佢自己都听过好多嘅一啲嘅批评啊，当初有问做乜你食素啊，咁而家啲人食素太多啦，啲人又即系会嚼佢，喂，点解你食生啊？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扩阔我哋眼光嘅一个部分。今日听好多唔同嘅讲法，听咗未必一定要试，甚至乎我自己你问我听完，其实听长哥讲咁多次，我自己都系有啲部分信嘅，有啲就半信半疑嘅，但系听咗知道咗， 了解先啦，嗬，上网再睇多啲啦， 了解咗先， 讲清楚啊，礼拜日几点钟去边度？ 系啊，就系我哋嘅食生节喺嚟紧嘅礼拜日10月30号啦，就好方便嘅，喺尖沙咀中间道嘅海源俱乐部。 咁呢啲资料可以上返边度搵得返㗎啦。 可以向 Facebook, 搵我哋嘅网站 Facebook 啦，就香港食生会。Hong Kong， 咁上面有资料，咁就係、其实喺好多素食馆我哋都有派发相关资料。到时星期日係呀、 我相信你打食生节 朝头早11点到6点可以一家大细嚟玩嘅。 好免费入场啦。 係全部免费。 呢个部分要交返俾长哥啦。 幸福厨房。 前几日咧，我哋私房菜咧，长哥做咗一个汤咧，好受欢迎。咁呢一个咧，好应节嘅。而家咪秋天咯，有一样嘢大家要食多啲。嗰样叫你有冇食过冬枣？知唔知系咩啊？ 冬枣 应该食过噶，阿妈 春夏秋冬嗰个冬。其实冬枣咧就系未晒干嘅红枣。嗱，冬枣咧睇佢咧吓就系青青地色啊，有啲就枣红色嘅。咁樣啦，曬乾咗就變咗紅棗啦。咁你知紅棗幾補血㗎，有益啊，即係咁啦。同埋好多人就話：哎呀，你生冷啊咁樣。咁就呢個咪唔寒涼咯。紅棗係好熱㗎嘛，好温㗎嘛。咁咧我做咩咧？另外一個棗啦，就係珊瑚棗，就係一個冬棗、珊瑚棗嘅湯，將佢打埋就係㗎啦。雙棗、三棗添，仲有紅棗，即係我用一啲曬乾咗嘅，有一啲係新鮮嘅。嗱，新鮮如果要而家食啦，食埋呢兩。三个礼拜冇噶啦吓，好平啫嘛，10多蚊一磅咁样吓，咁啊珊瑚棗又系啦，你将佢珊瑚棗要浸下啦，浸佢半日咁样啦，打埋佢，咁啊落少，我会落少腰果啦，你唔落得嘅，落咗咧就好有 creamy 啊，即系好好有啲奶油嘅感觉，咁你再食下少调味啦，我哋用啲豉油啊，或者我阿长哥用嘅嗰啲我哋所谓嘅食生版蚝油啊，即系嗰种叫做 coconut seasoning。咁撈埋就好好味，佢哋個個都好鍾意啦。嗱，好潤啦，好補啦。你想靚，你知道珊瑚棗啦，有骨膠原啦，有咩咩咩咁樣。你想象啦，就知道嗰、個粉紅色嘅湯咧，好、 粉紅色嚟 啦。因為我哋啲紅棗啊，珊瑚棗打埋粉紅色咯。 珊瑚棗咧，佢即係表面咪鞋鞋地嘅，佢洗完之後都係鞋鞋地，係咪正常啊？ 正常，正常嘅。但係你打咗咪好滑咯。珊瑚棗本身好咸味噶，所以你咧就唔使再落几多盐啊咁样，你睇你洗几多次咯，你越洗佢越淡噶啦，咁啊留翻好好噶，因为嗰啲咸味咧就系来自即系海水嚟噶嘛，咁好正咯。咁嗱，珊瑚棗咧你买嘅时候咧就要买啲唔系咁污染噶咯，如果系中国沿岸嗰啲咧就问水 要小心。咁要买边度啊？ 我哋嗰只咧就夸张咯，就喺南极嗰边嚟嘅，即系阿根廷嗰边嘅海。 前爭幾多咧？我想 了解 一下， 差唔多 嘅啫， 其實。 哦，點解咧？差唔多。 其實呢啲又唔係好貴嘅啫嘛，就咁遠運嚟又唔係好重。 使識揀地方最緊要咯，嗬。 係咯，嗱，佢又乾嘅，咁啊，即係好乾水，咁好容易儲存啊，咁嗱，你係咪好簡單先打個湯都唔 好靚添啊？打出嚟個樣， 打出嚟個樣又靚咁啊！ 打埋佢就係 啱回事啊！ 你想佢飽啲，咪落多啲腰果咯。 好咁啊！今日長哥咧就介紹咗呢一個 冬枣 啊，紅枣同埋呢個珊瑚枣。三样嘢打埋一齐咧，就成为咗汤噶啦。今日唔该晒长哥，当然咧亦都唔该晒我哋今日嘉宾就 Phyllis 啊。下个礼拜继续有长哥喺度嘅，下个礼拜再讲。 好，拜拜。 原来生活